是有青梅竹马。记得那天九月之上，姑牛面露不快之色，况且有这只牛作为凭，好吃也。不知道他是冰清玉洁明媚女，谁怕是少风白容下闲身。李尚书啊，李尚书，你光为尚书少家教，望闻清歌月明声，月令神中之不断，这几次他容真明神。与他去争吵，这秋日孙杨锁门钉，倒不是我堂上禀告 夫人啊，李亲家是伺候的我家，是今晚保举我上京为官。夫人，我去京以后，你与玉玲要好好款待媳妇。 哎呀，老爷，媳妇度娘有罪于我，老太婆关心还来不及你，老爷，你只管放心好哉。进去禀告，与空商量，爹娘心。 别怕， 不产生怒气，为书房，送子信。

本人金庸长。 为门举手。对了，这前程进的回族娘家分明是与顾文友有一在心。这 启禀老夫人，叫傅美丽请少夫人赏酒。 这下岂不是得其所在，倒便宜了这个前程。 Thank you. 家，老夫人的小姐可好？ 老夫人的小姐好， 那姑爷气就不便嘛， 母亲。 孩儿啦，你吃饭回来，在娘身边多做几事，又为娘照顾，好好养些身体。哦，春香，你到前厅吩咐看谁去吧。 是，夫人。 前来求见小姐。 公子命小人送来书信一封，请少夫人亲自出阅。 儿啦，向你刚到娘家，原先怎么才有书信来了？ 母亲，有女儿 插手。 委屈之礼哦，待为娘写信一封，叫严西也来同知就是了。 母亲，母亲，既是贵人他有书信到来，想必家中定有要事。母亲，既是放女儿委屈，今日再来是孟娘亲。 儿啦，你嫁到王家只有一院，难道只有你婆家没有我娘家了吗？ 娘，听婢女儿不孝人，独自为官人在家将我等，我夫妻恩爱同作伴，送堂提着我称他的心意。

山伯林中。 Thank you. 春芳演唱的《三笑点秋香》。 庆红太师爷恩遇，地谢佳人，请各位姐妹登堂。人们谈笑争闲语，却不见秋香美如绝。世人已到江海边，倩影渺茫，我心思乱，心思乱啊！哎呀，这便是如此好。秋香，我举口上前将他点啊，不，今夕回路写清光，我还是要从容银子买的点。走一步要找得强，春江姐姐，你风面大水叠。三分终日相对母女，岂不要归房寂寞问杀人啊？是我这一了，我想姐姐，我想最好容颜，女性多情又多疑，终日耳旁多叮咛，我心外难以爱成眠，是我这一了，冬夏最近。气势冰霜，人与人与多几个，夫唱无人无。 希望，母希望，万顷月亮。不能怪相夫要爱马伯牙，怪只怪万爱是对付夜光，而夫妻妹多爹多只有只有一秋香，秋香姐姐呀，带过一枝满庭花，羞涩清幽透不香。想自己太远啊呀，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《三看玉妹》。 弟弟呀，弟弟。

Thank you.